李宗盛的创作越来越像他制作的手工吉他，精工细作，精雕细琢。过去的差不多十年时间当中，只有寥寥数首，却每一首歌曲都有着撞击心灵的力道。这首五年前的《山丘》仍然会被他酣畅淋漓的人生观所打动，而全新的新写的旧歌，用复杂的情感和去世的父亲握手言和。李宗盛的音乐保持着一贯的真诚和谦和，他从来都自称为小李，哪怕他早就成为同行心目当中的老大哥，这源于他三十多年的笔耕不辍。而下面这一位呢，虽然不会把他看成是老大哥式的人物，不过他也有着超过三十年的歌龄。1986年，李宗盛推出他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李克勤也发表同名 EP 而正式出道。 不能单身，从来两分，我像孩子一般依赖人，从无想过所爱的牺牲，离别你又怎做人，方知我从来毫无责任，是非不分，坐着被你着紧等关心。那洗衣店无营业了，没有你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昨天依然珍贵不多。

起千万双涟漪，出自李天生仁慈的笔迹。天意古今在此，黄河在此，长江在此，骆家在此，那天那里在此，寂静一如初期。

装好脸就百毒不侵的你，怎么还会不忍心？一看到小时候照片那么天真的曾经，总会听见个声音，他说敞开分享新的玩具，童年那个你在提醒你，拯救世界的原因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Love Love Love，